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虎人生湘潭市，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鸡。 今天我们按照惯例一样邀请到一个超级重量级来宾，而且今天这来宾哈、非常特别，我等一下跟大家介绍有什么不一样。 OK， 首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来欢迎。2019年火球季荣誉顾问江继刚， 耶，继刚，哎，他刚刚是说龙总， 龙总， 不是荣顾哦， 龙总，龙总，龙总比较有趣， 龙总，龙总，对， 而且继刚除了是这个2019年第二届火球季的荣誉顾问之外，同时也是第一届火球季的统筹，2017年火球季的统筹，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来。你来跟我们聊一些这种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啊， 音乐季相关的， 荣幸荣幸荣幸，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的、啊，这个我the honor is mine。 你约我的时候，想哇，这， 而且我刚刚说啊，特别的地方你知道在哪吗？你是我们目前为止第一季里面唯一一个嘉宾不是以乐手身份的， 哎呦， 哎，对，这真的很特别啦。 哎、欸，你们先之前有雨辰、大正、 雨辰、大正，DSPS 的曾仁文 啊， 二年文啊， 蛋糕、 海狗、 阿强， 阿强来过来， 阿强是上一集啊， 阿强上一集、啊，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按照惯例哈，一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干一杯、 啊 这个是我们每一集的惯例。 这边那个阿强的节目啊，也求干一杯，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每一集开始之前啊，我们一定都是先这样。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你还记得吗？ 认识哦，哇操，这太难 了、哦， 这太难那个了， 没有一个什么分界点这种的， 很难呢、欸。 对对对， 因为以前见过很多次，但真的变熟，我觉得应该是火气开了之后、那一阵子，对不对？2015年， 你说我们会约开会那个时候吗？ 对，那一阵子就是有，哎、这个可以讲吗？ 应该可以啊，留局了嘛。 对对， 你要讲朋克联盟，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 知道， 那时候 对对对，那时候哇， 蓄势蓄势待发嘛，这个 对对对， 台湾三 P 嘛哈， 对对对，后来也算是有成型啦，某一种形态上的成型， 对对，要不要解释一下那时候？干了什么事？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那谁约的、啊？ 奥古啊， 对，奥古约的。奥古以前也担任过这个灭火器的经纪人， 他也是。 哦，对，然后奥古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忘记他为什么约这个局。 那时候因为相知嘛，对，我们开始因为我也在相知担任，就是在工作，那相知是一个音乐公司，然后相知那时候代理灭火器的作品嘛， 对、 对，然后那时候也制作灭火器的演唱会等等的，其实等于是几乎是用全经纪规格在做灭火器，然后那时候就很想要相知那时候主理人其实是阿凯。 对， 1976 的阿凯， 对，那他想要相知的模型是有点像英国的一个唱片公司叫 XL， 或者是像那个美国很有名的 4AD 这种，就是他可以集结各种可能是各种乐风的都有一个子品牌这样子，那他就想说，朋克其实可以可能就把火器，以火器当头，然后可能包括像那时候比较台湾最知名的就是胖虎嘛，然后 至少玩的比较久的啦， 胖虎 Random 这种嘛，对。但后来碍于胖虎一直没出片， 不是这样，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 对，这为人诟病的， 对对对对对。 对，但主要就是那时候有很多细节上没有办法谈，但我还是觉得那时候谈的真的是热血沸腾啊， 真的， 对啊对啊，那就觉得 就觉得可行啊， 就觉得其实每个。乐风，因为其实国外很多这样，特别当然那时候其实还有参考很多像日本的那个嘛 ，Peace of Days， 对，类似这样的概念嘛，就觉得那台湾其实应该做这样的事， 也可以搞一个， 然后可以集结一点力量。其实如果你说火球季，老实说，整个延伸下来的概念也有一点点像这样的延伸。 对对对对对 对啊，对啊， 对，那个事件大概是这样。 对，然后但是对，因为跟很久了，因为。但我第一次有工作上面的合作应该是 音乐季吗？ 不是，是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在德沃工作，然后那时候我拿了一个标案，乐团潮 哦， 然后你们拍那个广告，你记得吗？ 乐团潮那个哦。 浩杰拍的，黄浩杰拍的，现在高雄电影节的， 对， 那什么什么创作，哦，因为乐团潮就是台湾乐团潮，那时候是因为 跟补助有关系嘛？对， 因为他就是，台湾有一个那个文化部有一个案子，就是录音补助， 对， 对，然后想要让录音补助的效益更好，所以他办了一个，他就是想要，每年都有一个成果发表会，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们提了一个，我也不是我们跟他提，我们就标嘛，然后就想一个标题就台湾乐团潮，然后就后来这件事就变，就开始做。那第一届应该是10年的时候，我记得， 是不是在中正纪念堂？ 不是， 表演的那个地方， 不是那一届， 我记得在一个很广阔的地方。 那一届你那个应该之前 哦，那是之前， 对， 有个游街那 种，对对对对，那个是之前的。然后我那一届把它变成，我好像搞到校园去， 我知道了。 对对对，有根据什么台大干嘛，一台车摇滚车跑。 对对对对对对，在校园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哦，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没有唱那一场。然后那一场76也有唱啊。 没有。 然后我记得我还去后面旁边后台门外面抽烟，然后就看到阿凯。哦。因为他一定是我们的启蒙偶像，我就跟他，哎，阿凯，然后就说，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胖虎。然后因为他蹲在地上抽烟。他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蹲下来，蹲下来，你蹲下来， 不是要站起来吗？ 有点奇怪了， 搞错了吧？” 对，哦， 对啊，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有碰面。 对，然后后来可能就音乐季嘛，因为我10年开始，后来就参与像10年，因为10年开始复办大港嘛，然后11大港12，然后因为那时候都会开始办很多 野台，是不是也有碰？ 野台有13是野台，对13，因为野台是13复办嘛，对，那哦08，因为我开始参与野台在08的时候，对，就最其实是13之前的最后一届是08嘛，对，那时候大家就开始碰面这样子，对， 哇，那个超久以前的， 对啊，其实想一想，已经12年，对啊，10年前了，对啊， 因为也07、08野台应该就是刚我们退伍， 对对， 退伍一年，退伍两年， 08年我知道你们，然后 对， 因为08隔08只有一。就第二天就因为台风取消啊，对啊，对啊，然后后来有一些团跑到德沃去演掉， 对， 对啊，对啊， 对，哪一个国外团去？那摩比吧， 不是摩比，哎，是 Boom Boom Satellite 还是哪个？我忘了，反正有一个团去到 Boom Boom Satellite 好像有演， 有演有演，对对对对，哦，是那一届我不知道，对对，但那一届因为他那个时候是08。最后一个演的团又讲到阿凯，因为最后一个那时候已经下雨，隔一天取消嘛， 就76啊， 76 下大雨啊，然后方向感下去感超爽， 哇，这个雨超大， 超爽， 对 对 对 对， 那时候 真的。 然后那一年好像还有，那年好像就是也是，是不是浊水溪浊团？是不是就唱青花瓷那一年？ 对 对对， 然后穿古装嘛， 对啊，穿古装青花瓷嘛， 而且那时候还没下雨， 对，那时候还没下雨， 对 对 对，那届是不是还有什么 OK Go 还是什么？ OK Go 有 OK Go， 对对 OK Go 超爽 OK Go， 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吗？就是复办前的最后一次， 复办前的最后一次，08年，对，08年之后，然后就停了，停了，后来停了5年嘛，后来13年再重办一次。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野台还没有到下面的， 对， 都还在山上， 应该说就是都还在整个 园区里面， 就是 儿童乐园里面， 旧儿童乐园。 然后复办之后就是下面也有， 因为13年是整个大规模嘛，规模扩很大嘛，包括在什么现在的花博园区， 对对对 对， 风舞台在那边嘛，一整块， 大拱门也在下面， 对，然后在那个到对面的舞蝶馆那边是最大，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哦，没错， 对， 哇，那真的很久 很久啊， 可是后来真的有聊。然后约喝就是从火器开会之后， 对，那个时候，因为我大概14年去办完野台，然后我14年就离开，某种程度上算离开这个音乐圈大概2年了，我去高雄嘛，13、14去高雄搞那个台旅那个，对啊，然后虽然也算有一点关系啦，可是就是那阵子比较离开啊，对啊，但是哇 ，So Silent 呢。这个歌选好， 而且我们每一集的这个背景音乐都跟来宾有关系。 你说这种90年代就是我就对了， 像阿强就是放一些 blues rock。 哦，这个好，这个 因为你要来我就直接， 因为你刚 incubus， 然后 soul silence， 我正在听，哎呀， 我马上 那个年代 一开我就选 90 rock scene。 哦，跟这个好，这个好， 对，哎，那我觉得是这样，既然说你是我们这个来宾里面。 唯一一个不是乐手身份。 是，嗯。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蛮好奇的，嗯，因为一般来说，如果说啦，你不是以一个乐手身份的话，蛮令人好奇一件事，就是你怎么进入音乐相关产业？因为你玩乐团很好进入啊，你玩的当下就进去了。 是，對，我当初，嗯，因为我最早因为要说跟这个圈有搭上关系，应该是因为我99年上台北。嗯，但我之前在高雄高中的时候就有也是去学鼓嘛，就是那乐器行啊，嗯，也就是一定，我觉得会进这圈子多少啦，多少就是都还是我玩过，嗯， 玩 团干嘛之类，嗯，对，嗯，之类组团干嘛， 那就是要也是要兴趣， 对啊。然后你听音乐听摇滚乐听进，你就想玩团啦， 对啊， 摸一下 就 一定是这样， 对 啊。那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在高雄嘛，所以那时候跑去高雄有一间乐器行 ATT， 嗯， 哦， 对，嗯，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一个蛮好玩，就是那个那时候张震阿月在那边当兵。 哦，我知道 Free Night 是在那一组的嘛。 对， Free Night 是高雄团，哦。嗯，那时候我们高雄，那时候主唱本来是 Tony，嗯，就是王汤尼。 哦，是，哦。 对对对，然后吉他手、乐手的一模一样，阿德啊，嗯，然后他们，嗯，对对对，嗯，那鼓手什么阿蒙，哎， 阿蒙是 贝斯，贝斯阿蒙，然后鼓手矮矮小小， 对 对 对 对对 对， 他们那时候就是，然后阿月就在那时候在左营当兵，嗯，就跑去那边，然后才后来才出了他的什么那个 秘密基地啊，这个下午很无聊， 对，嗯，那张只是他大转变， 嗯，对。 那为什么主唱会这样子？ 那 Tony 其实就是我过程我不知道啦，嗯，但 Tony 后来，嗯，但 Tony 就变成 Free Night 的木吉他手嘛，嗯，对，嗯，对。但我那时候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看他们表演，嗯，就觉得，嗯，哦，很屌，因为那时候九九年的时候，98、99那时候你就想，你们也经过年代，就是变成，嗯，那时候所有团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 cover， 大部分都是 metal 啊，对，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还是 Switch on my 还是 对对对对。 那时候那个Free Night 他们就是Tony 他们是最特别，就是，嗯，那个时候他们在高雄，然后他们 cover 了什么 Red Hot Chili Pepper 这种， 啊，是啊， 对 对， 對，哦，Red Hot Chili Pepper，嗯，就是，嗯，然后那时候就说哇，他们是高雄唯一的另类乐团，那另类乐团就很屌，对。然后后来到台北，9年上台北，我就去，因为那时候学鼓，然后就去阿帕，嗯对，然后就认识长毛啊，他们这些，嗯，大家， 就是泡在阿帕玩， 对。 你那时候还在念书吗？ 念书我在政大，对啊，哦，我那时候就是99年刚在台北念大学，然后就去。去阿帕，嗯，然后就是吴梦燕啊，小侯啊， 哦， 这些，他们同期的，哦，对， 对， 对， 同期的， 对，所以那后来是因为后来其实因为 Obis 的关系，嗯，对，然后我就进，就是大概2008、2007开始，就是有参与一些 The War 的事情，嗯，然后后来就。因为 The War 其实那时候本来是一个 live house 而已，嗯，然后后来越做越多嘛，嗯，就是越从想要去拓展高雄啊，嗯，甚至后来有宜兰嘛，嗯，那也想，然后也想做一些政府的标案等等的，想多做一些活动，然后我大概正式进去大概是因为08我开始参与野台，嗯，那但是真的整个整合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整个从包括 Freddy 然后 Obis 等等，他各自有。因为 Freddy 本来他的音乐记得是 TIA 在处理嘛，野台嘛，嗯，然后大港从2006年的时候也是，嗯，然后 Live House 就是 The War 嘛，嗯，那时候其实后来有成立有料嘛，有了唱片，嗯，那后来有点想把就是在2009、2010的时候想把它整合在一起，嗯，就整合变成有料音，这强音乐 哦， 对，就是变成这强音乐。那好，然后那时候就因为这样，然后就 Obis Freddy 就问我要不要再。就是进去工作这样子，所以问我要不要进去工作，然后 你就进浙强， 对，嗯，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进入了这个，嗯，对， 这个产业， 对，进入这个产业。其实我常去，哇，干 ，Sublime， 不错，欸， 这首歌，如果大家。各位朋友，啊， 没有这个是我们自己听的， 对 啊， 哦，对对， 大家听不到，版权关系嘛，啊，哦，对，这是我们自己听爽， 啊，那我讲，因为现在我们背景音乐是 Sublime， 对， 这个桶我也超爱 Sublime， 超爱、嗯，但这首歌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这首歌叫什么去了？我看一下 ，What I Got，What I Got，What I Got 、嗯， 这首很有趣哦，那个各位大家观看的朋友，嗯。你去找 Sublime What I Got，嗯，你听完以后，你去找陶喆老师的《找自己》，哦， 找自己， 找自己。对，前奏部分我们就 就是我们会把 Sublime 这个封面，哦，放在这个地方， 致敬致敬致敬。好，然后 收得好， 对。 然后后来，哎、欸，把讲刚刚讲到哪里？ 到这墙了嘛？ 对，这墙、嗯，对啊。然后 进入这墙嘛？ 这墙哦，因为 我之前常去，有时候去一些什么学校座谈，其实很多学生会问说，哎、嗯。欸老师怎么最后问题问说，我想我对这产业音乐产业有很有热忱兴趣、嗯，想说怎么进入、嗯？但我一直觉得，其实因为台湾其实没有一个，第一个从教育上来说，台湾没有什么比较完整的那种、嗯 嗯、体系呀、啊、什么的， 甚至从音乐制作上也没有。 对， 嗯， 对啊，对啊， 你可能在好像。像美国好了、嗯、你可能有 MI 嘛 对、 嗯、MI 其实 很直接對對對就是你就进去然后很多那种乐手 對對對 就是制作人就来找看你的乐手强啊干嘛的 幕后也是啊录音什么 对啊对啊就从那边来对啊那台湾就是没这个教育那第二个是像好你像日本、嗯、日本很多音乐学校、 啊啊、 然后他们就是制作人就会找啊干嘛、嗯、他们体系上比较完整、嗯、那他们其实不是那你这样问我我是说真的没有、 嗯、 那我就说可是现在的环境说真的你要接触到这些事情已经开放很多了、 嗯， 因为以前真的，我们那年代是、嗯、几乎是不可能啊， 对， 因为大公司就是遥不可及，知道吗？ 他就是，嗯，应该说，他大概的模式就只有这样了， 嗯， 那这个产业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小，然后有某种神秘感嘛，就好像进不去或干嘛、 嗯， 那我觉得，但现在的环境其实真的就是，所以真的。很多人会问、啊、你怎么会有机会进入到这个产业、嗯嗯啊、其实说真的说穿了、嗯、就是认识而已、就是认识朋友、嗯、你就是妈去 Live House 混、嗯、你就是 然后他们也在干这个事情 对你去乐器行混永远都是这样、嗯、然后找你找你跟、啊、一起做干嘛 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套用在乐团身上也是同样的意思、 嗯、 我们也根本没想那么多、啊、一开始想要玩嘛喜欢这音乐想要玩然后组团、 嗯、 然后玩下去玩下去不知不觉认识很多友好的团 是 然后到不知不觉到现在比如说像我们过了17年我们也是在这个音乐乐团圈中间的一个人这样子， 对 对啊， 台湾的状况呢？但我相信整个摇滚圈或是音乐圈大概不会相差太远了、啊。那只是说，主流唱片，那以前我觉得主流唱片以前还比较有，就是在90年的时候五大的时候还比较有那种。嗯我后来回头去研究他们那个过程，但那时候比较制度化， 嗯， 对他们会有比较，但是其实。 你说他们会有培育的这个系统， 也不是培育，他就是其实就是他们就是很反正企划就是企划嘛， 嗯、 宣传就是宣传嘛、嗯，就是这种很 就还是有分工这样子， 分工会很细、 嗯。 那这样的分工其实现在在现在的市场来说已经没那么明确了啦、 嗯嗯， 因为现在就是整个主音乐圈现在转这十年转变太大了嘛， 嗯、 因为网络的原因等等的，嗯、所以。它变成你传统的分工 ，NR 或、宣传、企划、制作这些等等、 嗯， 其实现在都已经几乎被打破了啦。 嗯， 对，就是没有，简单就没有一套 SOP。 嗯， 没有你这样做，你就一定会红， 一定会。 没有这种事。那以前是真的，就是因为我听一些前辈他们讲也知道、就是。就以前，因为以前有大众媒体嘛， 嗯 嗯，以前有 MTV 台嘛，以前有这种，你听音乐的东西就是那几个广播嘛，或干嘛， 嗯， 狂砸砸到你不听不可啊， 嗯，真的， 对啊， 真的， 大概就是这样啊， 嗯，真的， 但现在 砸到后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好红，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因为你砸到这个人红，他这种是互相的效应，他砸到后来，他这个人很觉得这个人很红，厂商就找他嘛， 嗯， 然后不断加成之下，对啊、 我以前就知道啊，我们以前。那个时期在玩的时候、啊， 是 有个女团， 嗯， 我后来就听说啊，唱片公司砸了1000万宣传费， 哦， 砸进就是哪里都可以看到他们。 再见我的爱，再见。 来，他说的，他说的， 没有，我没有 龙总说的，龙总说的， 我唱歌耶，我唱歌不行，唱歌。 我觉得啊，他砸1000万、啊完全可以理解啊。那一阵子啊，真的超红。 哦，对， 你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嗯、 对、什么 NTV 台啊， 然后上车啊， 对，上一些节目啊， 是是是 对啊。 但是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再怎么样啦、就是还是作品最重要啦， 对，真的，它是最可以持久的啦。 因为你，我一直跟，反正还是跟很多年轻朋友，或是跟很多团在聊，大家会问我，我就说其实没有什么良药或什么捷径、你就是，就我。因为之前我记得台大音乐节来就是类似访问我那种，然后我就说其实只有他们说现在独立音乐怎么做行销干嘛？我说其实说真的你， 我们只能让好音乐让更多人知道，我不可能让烂的东西让 大家喜欢， 对，不可能，我不可能，有可能有啦，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 砸一千万， 我至少是觉得不太可能了。 当然啊，一定的啊， 对啊，至少在现在这以前可能会有，现在我觉得现在这时代很难。 那你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以前那个时代嘛，比如说就像你说，其实管道也不多。哦，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就是 MTV、Channel V， 对， 几乎那个你音乐的那个来源，大部分都从那 是， 尤其是像我们大概 是，我们听西洋音乐就从那边 MTV 啊，而且我们以前也没网络， 对啊， 对啊， 对啊， 对啊，然后 就网络差很多啊， 而且你就算你真的要找到一些西洋音乐来源，你可能要有一些那种啊欧美杂志 啊，是啊， 要去那个杂志封买， 对对对，杂志买， 那都超贵的， 对啊， 然后你要买就是那个电视频道嘛， 其实很有趣，因为。现在的就是可能现在我觉得三十岁以下啦，三十岁以下的可能都很难理解我们那时候。 现在 我们现在我们当时得到那种，我现在 po 我在 FB po 一个文，就因为反正就是一个网站讲到 Skid Row 那时候1992年台湾看演唱 简报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然后我就在想，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你就会有一群朋友开始听摇滚乐、西洋音乐啦， 对， 然后。就是那种卡带开始，然后就是分享，真的分享啊，因为你没有网络，你只能用分享，哎呀，听嘛，哎，这个是 Skid Row， 哎，是奇洛， 你们国中就有人在分享这个， 我 就超屌的。 我第一张西洋唱片应该是我小六的时候，我买的那个，我买 Michael Jackson。 哦，我也是，但我买的是精选集。 哦，我买 Dangerous 那个雕像的那一张， 我是买那是 History， History 对， 我是买 Dangerous， 对啊，然后就开始听啊，那什么就开，可是这很难讲，因为我这很就是我觉得人的会开始听这些东西，或者是听摇滚乐，其实我觉得特性上都有一些比较 相似 的特性，对， 一定的， 所以我其实是在听。我在听西洋开始听西洋摇滚乐或西洋音乐之前，就我那时候喜欢那个，我那时候就蛮喜欢听乐团，听什么东方快车这种， 也是台湾， 对，台湾从那边开始的，小朋友的时候，对，大家在听什么？ 那个时候小谁啊？张雨生他们？ 张雨生啊，然后我就听王杰啊那种，对啊， 比较偏摇滚， 对对对对对，不会听什么小虎队那种。 红蚂蚁， 红蚂蚁。 是在更久以前的吧？ 红蚂蚁更久以前， 那就更久以前。 虽然我年纪比较大，你不要这样，不要把我变到那个，对，我还没到红蚂蚁那个，你那是老师辈，那大佬， 就是连什么情人的黄镇山， 大师辈，大师辈，外婆澎湖湾那种啊， 这已经很屌了。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那个同怎么讲会听什么张震岳五百 啊， 我们国中的时候 对，然后后来都也会去听摇滚乐， 是啊， 就是喜欢那一些， 然后你就开始往外找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以前资讯管道其实很封闭啊， 对啊， 你记不记得我永远记得，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说1999年我回去阿帕，然后那时候就流传，就是大家要看。那是叫 VCD 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 哦 ，VCD。 但我国中 录影带吗？ 我国中是看录影带啦 ，VHS。 对啊，我国中都是看那个《枪与玫瑰》的那个《User Illusion》的那个东京演唱会那种，哇，很屌！国高中的时候， 以前真的管道超少， 超少啊！ 以前我记得我高中去那个 Tower 买 CD 啊，你除了几个有名的团，你 NTV 会播，你就觉得好听，你就买嘛。除此之外哦，你真的是我那时候啦，我真的乱买。 对啊，我后来我这所以 我真的赌哎， 所以以前啊。以前的时代是那种你知道成品刚来的时候是以前有一个唱片行叫 Fnac， 哦，我知道， 他们就是 现在没了， 没了 ，Fnac 没了。对， 之前 IKEA 楼下还有吗？ 现在好， 法雅克嘛， 法雅克。 他们那时候就主打一个，就是我可以让你试听。以前 试听真的很屌， 以前是怎么可能？ 对啊， 所以以前看唱片啊，或挑音乐的时候，侧标很重要。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唱片行员会很重要。 哦，对， 推荐你， 对 吧？这主观 说，真的。 哦，你喜欢听这个？ 对对对对。啊，不然你听看这个。我记得我高一去那个 Tower 买一张，我就看啊 ，Green Day 这个名字我听过，啊，刚好就加上一张啊，不然就买这张好了。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一张长什么样子。 然后就是 Offspring 之类的就来。 对啊 ，Offspring 是我。 我高中的时候，高中你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你们应该国中的时候，就是 MTV 台湾 MTV 有一个很酷的节目，MTV Campus。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 它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在播这首歌，哦、Come on Play。哦。然后那时候 Offspring 的， 对 Offspring，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很酷 ，MTV 台他开始自他在台湾自制节目，然后就跑去每个高中，就是去访问什么高中的，然后说去干好屌，能上 MTV Campus， 不差不多是差不多可能是就是大概二十年前的我爱黑社会的原型之类的， 蛇可是那种嘛， 对对对，校园就校园，然后就 MTV Campus， 然后主题曲就是这首歌，就是 Come on Play。 九几年那个时候， 我高中在九六九七，对，九六九七。 他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就是九零这些摇滚朋克超爆红的时候， 对对对， 那时候九零朋克哇。不得了， 不得了， 真的是。 所以这样讲到第一届火球季，我们找到上41来，其实 绝对是 算赔惨了，但是、就 是、也是算是圆了当时的那个梦想。 对啊，对啊。而且讲到火球季，我讲到音乐季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也绝对算是音乐界常客了，不论是去听去玩， 对， 或是说幕后的工作人员。我们现在聊一下，你觉得音乐季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在台湾的话，它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觉得音乐季对台湾这些喜欢音乐团的观众、啊，你觉得有帮助吗？ 我觉得一定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台湾这几年这两三年啦、啊，音乐季、当然大家就说啊，音乐季到处都有， 大爆发嘛。 對對那我觉得两件事这几年大家可以值得观察一下。我当然一直觉得其实今年没有，当然今年遇到疫情啦、但即便没有疫情，今年没有大港，也没有 Wake Up， 然后。因为这样，我某种程度上，我一直觉得台湾音乐季需要被洗牌一次。 怎么说？怎么样一个洗牌？ 就是说，他需要 该倒了就倒。 没有，从事上这样没错。 我好犀利，我好像周玉蔻。 不是不是，是真的，是真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乐迷需要在更。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你要更去知道什么是值得，就是音乐季的，你要能够分辨好坏啦。我一直觉得是这个是很重要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很重要。 我觉得不是说啦，不是说音乐季有些真的不好，没有对音乐季有些真的不好，有些音乐季真的，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我们从头来讲就是好，我们把它分两块来说好了。第一个是我觉得政府一直。乱办音乐季，这是我不能接受，我是非常不能接受这件事啦。就我对于免费音乐季这种状况，我实在不能接受。就是你除非有很特殊的理由，就说啊，你是针对什么事情，所以你办一个免费音乐季，这样这个我还算能够了体会接受。但因为但为什么政府会这样子的状况，就乱办音乐季呢？如果我们姑且可以称它叫做音乐季的哈。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就是这么缺乏， 对啊，的确是、 他们在办任何活动，好，今天假设哦，我在一个什么地方我要办活动，他可能想象就是想到是哦，那找人来唱歌吧，那找几个人唱歌，就说我也、这个也是音乐季，那但这一切烂伤可能从海洋音乐季开始嘛，就是因为海洋， 但我觉得海洋音乐季绝对也有它的那个， 当然，因为海洋太成功，因为它太成功， 对， 所以所有的。政府地方单位说啊，我也要办海救吧、可是你根本搞不懂什么是音乐季， 所以后面也烂掉了。 对啊，那所以我们说从物理性来说，我说物理性就是说，好，今天音乐季，我们怎么定义什么东西叫音乐季？好，物理性上面就是你至少可能哦，多舞台，多团嘛，不只是一个单，或是不是一个晚上的拼盘式演唱会这样子。 对， 你可能。这种是物理性上的东西嘛、 而且算是最基本门槛。 对，我都是物理性的嘛，就是但是我觉得音乐季最重要根本不是这些东西，因为这样太简单。 对， 你就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台湾的政府、台湾的所有的，甚至品牌都想啊，我们办音乐季，我们办音乐季，但这不是音乐季，因为我一直觉得音乐季最重要的其实是意识形态。 还有价值， 就是价值。其实意思上就是价值嘛，就是美学概念。你要传递什么东西出去嘛？ 对 对, 對, 對，因为你只有因为是一种你可能混个三天在同一个场域里面，你其实 share 的是一种很是一种共感、就觉得我跟你在这里面，我们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们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 我对Simple Life， 就是我对中子集团，就是我对 Randy 跟他们，我一直有一个我觉得我非常钦佩他们啦、啊。虽然我是The War从大港也来说、嗯，但我觉得他们做简单生活节哦，中子就是办 Simple Life 简单生活节、 嗯，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做他们的一个对音乐界的定义，然后还有那个 slogan， 其实是我觉得是完全体现了音乐界要做的事情。嗯，他说，我记得是什么？做喜欢的事，让什么什么喜欢、嗯、 啊？对，有个 slogan， 对，喜欢是有价值。嗯、其实我觉得那很重要。你要，所以你看后来比较成功的几个音乐季，其实这件事都有被放在里面。 对啊，就是他们都有这个。 对，嗯，要成功音乐季，其实这件事很重要。 啊、所以就像 Woodstock 一样啊。 对啊，然后、嗯、好像你以台湾来讲的话，大港他可能他需要一种就是人生，然后可能是从那边开始定义一下，然后可能他会觉得他每年都有一个特殊的这种 crossover 的合作、嗯、然后大家会觉得很好玩、嗯、然后可能是在港边有汗水、哦、 对 啊、嗯、 对就是本而且本土这样 对、 就是、 对他本、嗯、对是對这是重要的 找一个就是 老的 对老的 对对对这种叫做意识叫做美学的就是一种美学概念很明然后他的从视觉开始到整体的规划设计就靠着这个概念、嗯、甚至要摊位、嗯、甚至要周边活动、嗯、 对对对 就会跟着接在一起、嗯、 对对对 好那讲到火球一样当初大正开始希望做他当然从 Air Jam 开始、嗯、然后所以音乐品味上面就是挑团上面比较朋克、嗯、所以我们从 DJ 开始挑了 Sound 41等等 对 但一样那时候就觉得我们所以如果你在讲音乐剧我们在规划的时候一开始一定会我就至少我啦我就会很想要去就会问大家说，到底就问工作人员说、嗯，好，我们这个音乐季到底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嗯嗯，所以我们要做，我们要让哪些人来？ 嗯，客群 对 的那个， 嗯，你想好像我们大家可能在台湾最大最了解的，可能像 Fuji Rock，、嗯、或者是 Summer Sony 这些、嗯、，Fuji Rock 你看在野外， 对 对， 像削了很多 山里面， 对这种好像稍微有环保的东西啊，这些东西，然后户外，对，那 Summer Sony 它就是商业到底。嗯嗯嗯，他就是很直接的商业段、嗯，然后就是，所以他就是要的，我就是很大的艺人、嗯，很大咖艺人、嗯，然后里面就是哇， 大舞台， 对那些这样子、嗯，然后在里面他就是、嗯、另外一方面当然因为他比较接近都市，嗯，然后有冷气啊等等，那、嗯、里面整个就是他就是要很多彩多姿的样子，对 对, 對、嗯，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如果被你刚刚提到说想啊、台湾音乐界的状况，我觉得。像台湾音乐就是有几个东西就是特色性不就是不能说没有特色，嗯，只是我觉得在那个在所有的美学的独特性上面都还是有差了一点点， 有待加强、啊。 我觉得是这样，嗯、 像我觉得哦这一点呢、啊，我必须一直很佩服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间公司， 是、嗯、 就是早期还没有进行标案的海洋音乐季。 当然啊、嗯， 我觉得角童音乐这一点 没有，因为十三哥是很厉害啊， 而且他后面做的爱爱摇滚什么，我 是都超棒、 哦对啊对啊。 因为十三哥就是很会说故事的一个人，嗯、他做我非常钦佩他一样，就跟我刚刚讲，嗯、包括跟 Landy， 我都觉得是、嗯、他们一直我后来跟他们相处之后，然后跟他们聊天，我就觉得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我觉得很钦佩。他们的点都在我在做的是一种，不只是音乐剧，是 lifestyle。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是你的生活价值。 对对对对对， 是你这个人，我要传递的是这件事情。 对啊， 这个很重要， 真的。 对啊， 真的，像什么，他们还有办什么，是不是什么巴西瓦里？就是 巴西瓦里在台东。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真的，我觉得那个跟那种泛滥的音乐季真的完全 不同。当然当然，因为就回头讲，因为巴西瓦里当然也是一个免费音乐季，可是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台湾市场的限定啦。但是就是说，以市场价值来说，我当然希望是说音乐其实音乐活动都希望它是付费的。 对，是。 但是在巴西瓦里，我觉得是免费，我觉得 OK， 因为它是独特性的。 对， 对，它就是南岛，然后是很强调台东在地性的。 对对对 对。 对 啊，你像你要去台东，以台湾现在的市场状况，你不可能叫大家。你去台 要去那里，也要买门票， 对，對啊、实在太硬了。 就其实，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以推广的角度去出发嘛。比如说像海洋音乐季在最一开始， 对， 因为比如说像现在后面，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要开始收门票， 是、啊、是 是, 是。 但在一开始，比如说如果在台湾的这个市场上面承受， 当然当然，那个时候 他应该是要推 廣，他最开始都是完全是没有， 对对 对, 對, 對、 那个时候台湾音乐季可能就是三个嘛。 阿强上次就跟我们说啊，他拿海洋大赏那时候啊，我说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团去演，他就说台湾所有的团都去演了，还有他们以前演春娜，所有团都去演了。 啊、没有，我就说三个音乐季嘛，最早当然是春娜开始嘛， 对， 然后后来开始野台嘛， 对， 然后就是海洋都开始办了嘛，然后海洋就因为他有得奖，这有钱，就是他团就趋之若鹜，然后。他要免费嘛，然后相对可及性又强一点嘛， 对， 所以他就变成大红。可是确实、 欸、你真的是跟我们同一个年纪， 不是？ 因为我们都不会说海记，我们都会说 海洋，对啊， 海洋你也是真的 讲海洋啊，对啊， 我们都对啊，对啊，然后一生小朋友就哎、欸，你要不要去海记？ 哦，真的， 啥 海洋， 海洋啊。 对 啊，野台也是那么早就有吗？ 野台很早， 你说从大安森林公园那就开始算了， 对 对、哦、对，因为以前是。 大专摇滚联盟， 我之前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朋友，那个我们班很早的，就反正唱片圈也是很老很资深的朋友，他之前po一张照片，他妈妈穿了他把他那一件那种好像第一届野台的那个T 恤穿出来，然后后面就然后那个字后来下面一堆人留言啊，都是一些老不要老咖啦，那些资深 前辈， 资深前辈，包括玛莎啊、虎神哥那种那种，然后就说那个字，然后说他那个字是你知道写那个字是谁？阿信。 哦，因为他是美术设计嘛，那 第一届好像第一届野台的海报是阿信画的， 哦，是他设计的， 对， 他画的，手绘的，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 AI 啊，什么 Photoshop 这种没有，看就是要手绘的，对，那手绘出来，然后因为阿信是美术班，很会画画的，对，所以他就是，然后那个字也是他写的，然后背后那个，然后就大家讲很多故事啊，就是以前野台以前是。但就很早啊，他就是因为以前说真的，不要管道太少。 对， 那我觉得这几年， 哦、对、 对，那政府单位其实，我觉得我这也是，如果这个节目有被更多人听到或干嘛看到，就是现在公单位啊，但我觉得有些已经很不错了嘛，就是不然进步，特别是台湾文化部其实进步很多。但很多地方政府永远都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啊，我希望找这些团给你们一个表演的舞台， 给你一个机会。 哦、那个心态 就是这种什么东西， 啊、 就是我现在不是因为现在真的是已经大家表演东西、表演机会非常多， 对， 你根本不应该政府单位，特别以政府单位，我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对啊， 对啊。那回来讲，然后讲到野台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台湾就三个而已，所以你从那时候完成，我们那时候也是啊，就他们录 demo 寄给什么海，寄给春娜，寄给 对， 寄给 Jimmy 跟魏的 野台也是，我们第一次去野台是2007年、2006年， 因为2007是最大野台啊，2007大野台，对， 我们2006年第一次上野台，那时候是觉得不可思议， 对啊，那时候不那时候你。那时候的团就是被选上春啦，那时候常会有一个写说啊，玩团的目标就是上春啦表演，我上什么 野 台表演 之类。 那现在谁能想象？ 对，现在也舞台太多了， 对，舞台太多了，啊、你不会这种，因为可是以前就是那练团是乐器行搞一搞干，可是没有表演机会，所以你能进到春啦，进到野台就觉得哇， 真的 对、 啊，因为最多你在那里。虽然也就几千人，可能一两千人而已。说真的，对啊， 真的，以前的春娜其实人根本也不多， 很多很少啊，全部都认识的啦。 对啊，对啊，对啊。 啊，春娜以前就你们去的是什么？ 六福山庄， 六福山庄，那很爽啊！ 真的，六福山大家都这样讲，六福山庄绝对是最好玩， 六福山庄最好玩的。但因为更早期我也没有参与到，我第一次去也是在，但我听什么长毛啊，听什么他们说什么以前的。吉董他们在说什么？以前在什么？真的是海边，那个很 最初代的那 种。对。 哦，阿强有讲在什么大湾什么？ 对啊。他第一届在什么一个地方？什么？第一届好像是在一个海边，然后第二届在什么？梦幻垦丁，一个 pub 在垦丁大街旁边的一个 pub。不过我不知道还在不在。然后后来就搬到那个六福山庄有几年，六福山庄几年，因为我们去的应该是六福山庄，对，就是你不要再把往前送了，我还没那么，我没有， 你到底几年次的、啊？可以讲这个吗？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1979啊， 哦，那我们没有差多少， 没有到差， 也有烂 了，五岁了。 我第一次看五月天表演是在那个、啊、是在春娜。 啊，是啊， 1999的样子，好像是99年。 五月天也有演过《春天到》， 有。发那时候已经，而且他们还在 发片了吗？ 发片了 哦，99年刚发， 然后在里面的舞就是 啊人多吗？ 很多， 因为发了 对，可是那时候就是会有这种，你知道那时候他们发片，然后还是会有迷嘛，嗯、然后就是有哇靠，我们没有，我们这种独立的哦哦，迷啊，就是什么、哦、对对对， 就是那种会画小圈圈， 还是会对，那时候还有什么失控强变啊，对、哦、对啊这些对啊。 五月天那时候发第一张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也是跑超多的。 168吧， 狂跑，狂跑 168。 我还记得有一个那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超爽 ，Super Life 三支舞，你有印象吗 ？TVBS 有一个 月，我知道 Super Life， 我知道 Super Life， 对， 很爽。 每周日会有一场演唱会这样。对， 我记得呢，因为五月天几个，他们一开始说阿帕，也就那时候阿帕教课，我记得我。上台北的时候，那时候翻、哇，马上在那边教哇、老师哎、嘛，但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哇，因为就觉得、哇发片的那时候，糯米团啊什么也在那边教嘛，余光耀那些在阿帕教，然后他们第二张专辑去日本录，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在阿帕当打烊，阿帕是台湾一个，反正就是鼓、就是一个很多鼓手这个乐器 教师， 对，然后。我那时候当打烊班，我跟吴梦燕，吴梦燕是法兰的， 对的鼓手， 对啊，然后打班就是最后在收啊、擦鼓啊、倒垃圾那一些，然后有一天长毛是阿帕的那个创办人， 对， 有人说，来听一下那个，他们说五月天去日本录音，然后传了一个什么，反正就是给他一个。不知道怎么传了个东西给他音档来干嘛？然后就这么听，哇，好厉害，好屌！然后说我要变超强。然后听说他们那时候就真的很精，每天练团那种。 哦，因为我记得他们好像录同步的啊。 对， 我记得他们第二张那个录同步， 就是超精的。 他们那时候其实已经很红了。 对，但是其实跟现在，但现在 不一样啊，不一样。 对啊，对啊，但他们当时努力啊，对啊。 第二张温柔嘛。 对，就是那个《爱情万岁》啊， 对， 终结孤单的那一张， 是，对， 真的。那你觉得啊，比如说你刚刚帮我们分析这么多这个音乐季或跟台湾的这个音乐季生态啊，一些想法啊这样子，那你觉得，比如说我们来聊一下火球季。 哦，我先讲一件事好了， 好， 可能我还是假设，可能大家对音乐季的，我还讲一下，因为我觉得音乐季其实是我在音乐产，我靠 ，Alice in Chains， 哇，这我最爱的团 ，Alice in Chains， 很赞吧？ 很赞，对。我每次去我还是会讲，就是音乐季其实是音乐产业的一个极致的发展。因为假设我们就看一个金字塔好了。它分三块。好，最下面可能就是各个乐团。创作者艺人他是最下面、这是最基底嘛、基础是这些人嘛、就是这些乐团。好，中间就是各种规模的演唱会。你可能是200、500、1000、2000甚至到10000的。对、这种就是来就是演唱会。最上面是音乐季，为什么？因为它产值一定是最高的。因为你就想第一个除了 Mayday 这种能够连开十场的之外。你可能好，你就是在小巨蛋开一场，终极就是每年或者两三年你就要冲一次， 对， 好，你就开一场，好、一万人干嘛的？可是你的，你看你的时间，你演唱会时间可能是晚上6点到9点，或者7点到9点好了，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那你乐迷去的时间可能是4、5点过开始过去，所以你其实周边没办法做很多有的没的事情，可是音乐季可以， 对。 对， 音乐季它就是让你它多舞台，然后它的场域很大，虽然可以合作的东西很多，它可以变出来的东西很多，虽然可以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品牌合作在那里面发生，所以它产值会是最高。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个，你去 YouTube 可以找到一个纪录片，那是 YouTube 出的，叫 Coachella 的纪录片。Coachella 现在是基本上是世界最大的音乐季啦，它产值最高，它产值最高 是那个。Glastonbury 吗 ？Glastonbury 当然也是很大，可是产值上来说，因为 Coachella 太会做那些异业合作神等等的，而且 Coachella 等于是变一个潮流指标了嘛。 真的 ，Coachella 超潮的。 对啊，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然后所以各式各样品牌都想跟 Coachella 合作，所以它产值非常高。 那所以你去看那个纪录片，其实虽然是英文，它没有翻译，可是我觉得基本上看得懂啦。你可以看到一个音乐季的，它可以创造的，它是我觉得至少目前为止，虽然现在数位化不断在日新月异，可是至少到我们在谈的当下，我觉得音乐季还是整个音乐产业里面，它能够它的极致就产值最大的东西，单一东西产值最大一定是音乐季，对啊， 所以它不会就是只有像演出， 对， 演完就没了， 因为你时间就是那样嘛，所以你品牌合作也不能干嘛嘛，然后你可能也不是摊位，不是吃喝什么有的没的嘛，对啊，但所以音乐季它会集结到所有的东西在里面，它会做很多合作，然后它基本上是至少目前我觉得这音乐产业里面，它可以把单一活动产值拉到最高的，就是音乐季， 真的， 对， 真的， 所以那这件事情，我觉得5到5年内应该不会改变了，对啊，基本上概念是这样，对， 真的，我觉得音乐季好玩的地方真的就在这里，像因为一定会很多人问我们说，欸，音乐季到底哪里好玩什么什么的，但你今天真的提点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音乐季看啊，比如说你一定会有那种，比如这个时段哦，你可能刚好没什么你想看的团。但你会发现外面也超好玩的， 对啊， 对，比如说外面会有一些，像我记得以前，大港就有一些摊位是那种剪头发的， 啊， 或是玩一些游戏，彩尾在玩的那个，那个就其实超好玩，你不用去玩，你站在旁边看你都觉得超好玩。 空气吉他大赛， 对对对，就像那样子。 以前那个野台还有那个擂台赛啊， 对啊，就是 要摔跤， 摔跤， 啊，就像那样 办过，对啊，找到台湾摔跤联盟， 真的， 因为对，所以我就说音乐季很重要，其实是share那个共感，你的你看 Simple Life 不会有摔角，可是 Simple Life 会有，可能卖什么7-Eleven 的卖关东煮，干嘛要冬天办嘛那一类的，然后 而且他可能会有很多什么古着市集， 对啊， 就 文青市集嘛，因为就是 Simple Life 很合 嘛，对，那你把这些你整套的就抓很紧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因为你就会你就是同样的美学概念，同样的。你同样的兴趣人才会进到这里面， 对对对， 那就会你不断把它加强就会成功。那你讲火球计划，我觉得像我们从第一届开始，我们那时候在想啊，到底要怎么做，然后可能因为大正，当然我们当初在想说他从 Air Jam 开始，然后可能朋克结合那个极限运动之类的嘛，我们曾经试过， 有想过， 我们想哦，他妈到找什么 Ray Boo 什么 Nike， 我来台湾他妈找个极限运动舞台，然后 Ray Boo 后来搞半天就是问了 Nike， 问了 Ray Boo 这些，台湾选手没办法会出事啊，就是一直摔嘛，干嘛就是不够强，你搞一个超大 也不帅的， 然后没有人敢，然后就没人敢，好吧，那就是，然后但是我们就想要，因为朋克其实朋克的文化大概就是，跟极限运动，然后街头、那至少我就想说，那我们要有一些，至少它一定是好玩，那可能不一定要像大港一样有一些本土的，就是找老艺人或干嘛，可是我觉得它至少要有一些很热血、很潮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很好玩的，这不是只有音乐，所以我们那时候找了那个。我们从第一届开始搞那个旋转木马， 哦，外面那块超棒的， 对， 對 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象就是希望他，我当然有参考一点 Coachella，我就觉得， 他们也有搞这个吗？ 他们 Coachella 他妈有， 哦， 有那个爱情摩天轮， 对对对对对， 韩总搞不出来 我真的一想到 Coachella， 我真的直接想到摩天轮， 对对 对，真的， 因为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想到是马戏团啊，游乐园啊，就是那种很因为 play yard， 对对对对，这种概念就希望想，你到这边，然后港边，然后有一个 旋转木马， 我们的木马，然后很好玩，然后说找 Ray Boo 做很多球气球啊，然后造飞车短短那边冲啊，那些东西的，对啊，大概概念都从这边来了，对啊，那你这样子的比较，这种东西就比较不会在假设 Simple Life 出现。对，但是 Simple Life 同时是成功的，对，他要的就是那时候小文青嘛，小清新这一类， 他们方向本来就不同， 对，所以我觉得很成功。那台湾还有另外音乐剧，我觉得很成功，其实是那个科聊小摇滚虽然没有收费，但我也觉得，因为他的传递的讯息很明确啦。那因为 台湾收不收？可是他很厉害，他不是那种拿政府钱，就是他妈自己筹钱。 他们那边的， 对对对对，地方的。那我觉得跟地方结合很屌，对啊，对啊，很厉害，很厉害， 真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想要知道一些，比如说火球季的幕后甘苦谈，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啊，一般观众对一般观众来说，对音乐季的想法就是什么？我去啊，我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我可以看一些我喜欢看的表演。 是， 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说，音乐季嘛，我就是决定要找胖虎，找谁，给他们钱，谈好了，他们来唱，我弄一个舞台弄起来，搞定，大家来。可是其实根本不是这么简单的， 累死啊！因为台湾，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干苦，第一个台湾很累的点，你要找场地是非常难的。 对， 台湾是对，因为台湾的整个社会是对夜生活或对娱乐生活这件事情是非常敌视的。就我一直大概念来说，我一直觉得台湾如果要发展流行音乐文化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娱乐产业，你要先把就是台湾人对，因为早期就是被、就是被教育成变这个样子嘛。 对对。 但你要破除一件事，就是你要台湾要有夜生活，你要有。然后蒙成饮酒文化这件事情，你不能敌视这件事，你可以觉得、我不要这样事，这是个人选择， 但你就尊重， 对对， 没错没错， 对你不要觉得这种就是伤风败俗什么之类的， 对啊， 那所以好，在这前提之下，变成所以你要去办音乐活动，其实特别是这就是很吊诡一件事，就是。政府办没事，当你民进要办的时候，哇，就遇到很多什么周边居民会抗议嘛，什么什么啊，有那边抽烟喝酒，妈出事这种， 又很吵的， 对对，噪音问题，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所以 地点 回头想，其实2013年野台很辛苦，就在于因为台北是台湾最大的都市嘛，那台北的，其实在台湾，而且以台湾的状况来说，台北的音乐市场是。大概是台中加高雄加起来都没有，全台湾其他地方加起来都没有台北那么多， 的确是、 可是你想啊，台北其实没有一个代表性的音乐季，台北市、除了野台嘛， 除了野台，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2013那时候是文化局来找我们说，希望可以来让野台回来这样子，对，但概念是这样，对，好。我就讲到甘苦谈，就是找场地是非常辛苦。那台湾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点是，台湾的什么公园这些啊，他妈是不能卖票的。 哦，真的、啊， 不能卖票、 啊。花博公园不行， 这、就是法令的规定。 法令规定啊，因为就是公园免费公园、所以你要大家、你围了，我进来跑步。 可是我租这个场地啊， 没有什么租借不租借，这个没有租借办法、啊。 那你不要跟我收钱。 所以后来才变成，后来才柯文哲当市长之后，去把那什么。大家还是什么迎风变成就都办电音趴嘛，他搞了 那个叫什么很有名的 迎风公园，大家 那个电音趴叫 Ultra 对， 好，这当然是一个变通，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然后公园处是一个台湾的所有公园处管理单位都是非常非常的保守，你动到他的花，动到他的木草，他妈气死的那种，因为他们的审核标准说，你花照顾好，所以我一直说不要讲音乐季，台湾是一个全世界最奇怪的国家，就是你公园草坪那么漂亮，不让人家踩啊，你去纽约中央公园，你去海 真的 伦敦海德公园， 我去旧金山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去美国，然后去看 Green Day 嘛， 对， 然后去旧金山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美国人超爱晒太阳， 对啊。然后 第二就是，你只要看到有草皮哦， 就 会有人在上面睡觉，一定会有。 是啊，可是台湾不会，你不能踩， 真的，真的， 永远会那个误踩草皮。 对对对， 那你要干嘛？你这是要干嘛？然后公园不就是应该公众利用？你可以有各式各样活动。那台湾这件事情其实很怪，所以好场地上面，所以我们只有台湾会有一件事情说，就像台北。你现在大家和平公园，你可以办音乐季，这是 ridiculous， 就是很奇怪嘛？怎么为什么？ 就唯一一个可以选的， 我特许给你只有这里可以 画这一块， 对，画这一块，你吵不到别人或干嘛之类。那你要到其他地方办，你就会所以找场地很辛苦。简单生活节后来不能在华山办，也是因为就是被 周边居民 啊，对，很麻烦嘛，对。那台湾就会有层出不穷这些事情嘛，所以场地，所以当初火球季在找 因为大正他们其实很想在高雄办嘛，因为高雄出生，然后其实找场地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当然我们要想要跟大港区隔，所以找了那个高雄展览馆，其实那场地很好， 我第一届很棒啊， 很棒 啊， 还然后有冷气嘛， 对， 里面是冷气，其实很像很多人说很像 Summersonic 嘛，然后外面又看直接看海， 对， 但是那场地就是很贵嘛，因为它展览馆嘛，对，它就是收费上就很贵，那台湾的。你在高雄办，就刚刚讲你的交通成本那些的，你最大市场其实在台北。以我的经验啊，在出了台北办的活动，大概至少就是会少掉，就是大概只有台北办的大概你抓大概四成左右而已，真的。 哇，差这么多啊！ 我觉得是 出了台北之后， 欸、 我觉得是哇，就四成。 场地关系？ 没有，就是。 距离的关系、 啊，距离关系啊，嗯、就是市场跟距离关系啊。很讲，你今天在台北，你可以卖你在 Legacy Soul Out 的团啊，就是很劲的 Soul Out，你可能在高雄办，可能就是一半。 哦，懂你意思。 但像哦，像什么天团灭火器这种，可能就会多，就是都可以 Soul Out 这种，除非是这种啊，对啊。但就是 的确是， 对啊。那所以那时候场地其实第一届火炬亏很多钱。那当然，可是那时候就是硬要，就是有种程度，你是因为，哎呦，我们哎呦，喂， 漏汁了， 漏汁了。那跟大正想，我们因为大正也算是一个，大家结婚生子之后啊，就是性情有一点，个性你比较沉稳，没有像以前那么冲啦。那时候就真的觉得硬要干嘛，就是，但那个时候真的是但各种啦，就是其实因为场地费很贵啦，然后包括冷气什么，反正就很贵。然后也觉得哦，第一届这种要办起来，所以你看我们第一届的阵容，搞了嘛 Hilco 啊， 对 Hilco， 然后嘛搞了一个那个 Sunford， 那 Sunford 就是想很久，你知道，Sunford 的， 你说他们考虑很久是不是， 不是， 他们考虑很久， 我们考虑，因为那个。修费人家是毕竟是 我知道， 对 啊，对啊。 可是我觉得啊，老实说啦，真的很值得。而且我真的我就是这样讲啦，我也没有故意要去得罪谁啊。上波利万有来过， 对。 可是火球季的上波利万绝对是 不一样， 完全 不一样， 值回票价。 而且我觉得确实是让火球季直接就盯到了一个 高度， 对啊， 因为。我们后来我跟大家后来决定要请，这样如果常常就有办火球季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你只要你拿出去跟国外团说， 上火球季来过，对， 其实很重要，就是哇，这是一个 认证过， 对， 他们也去了，好， 对，而且上火球季来是很开心的，对啊，那天他们本来他们其实很驚，我们真的硬插进来的，他们从上海演完。然后当天早上上海演完，当天早上五点的飞机，飞到小港，十点多到小港，然后进饭店休息，晚上就演了。 哇！我靠、 哦，他们专业到一个不行。 然后演完了， 演完早上好像是七点八点飞机飞回纽约。 哇！ 就飞回美国队，超驚超飞，有些人到 LA， 有些人到纽约。对，然后就很驚，所以但他们很开心，他们当天晚上我们不是还有 after party， 在港边， 对，在港边嘛， 艺人休息室。 他们本来就是说嘛，演完就回去休息，跟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就是因为观众感超热情嘛， 对 哦，那天超棒的。然后他们那时候经纪人后来跟我说，你们所以等一下，因为我还是有礼貌性跟他说，我们有一个 after party， 他们说我们更没办法，演之前就说真没办法，他们就是要回去很早，要五点要起床那种，然后就说，然后就演完说，团员有几个人想问看说你们要在哪里呢？他们想 去 看 一下， 看一下。那后来还是决定不来，但后来真的后台聊很开心，对，很他们很开心，非常开心。就是他有像你讲，然后提到说，哇，知道说跟上一次来台湾感觉完全不一样， 一定是的， 对。 上次那个绝对是就是演完拜拜， 算是他连没有听说连那个他好像周边商品连那个都印错。 啊，连团名给他印错之类的。 哎呀呀呀呀呀！ 太阳四十一啊， 还是山姆四十一？大正四一啊，大正四一这种，对啊。 哇，所以真的是这些东西，那个、啊、来参加的观众一定都不知道。 对，真的是干 对，因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双峰乱在演的时候，他因为火炬是室内场地，嗯， 第一届的时候嘛， 对，然后他要求清场， 嗯、哦，对，没错， 他为什么要清场？因为他要安检，嗯 嗯，哦，是因为这样子、哦， 这种都不能带进去，嗯嗯嗯，哦，任何东西都不能，就是这种 酒类、 瓶罐类，不是酒类， 会有危险性， 瓶罐类不行， 那酒都是装在瓶罐里面，不是吗？ 后来，所以里面卖那个里面台啤在卖嘛， 对， 他就是用杯子卖， 哦，杯子、嗯、 杯子可以、 哦、okay, 但是要去，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白天是有卖瓶罐，但是因为而且白天我们没有做安检、嗯，就是大家可以带进去、嗯，可是因为他们很要求，嗯，经纪人，可是国外团真的就是这种国外大团、啊， 其实这个要求很专业， 国外大团专业到一个不行， 嗯，他们就、欸、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没有这种专业的、哦， 这种很多，他其实那一次来啊。你看我刚刚说嘛，他们五点飞机从上海过来， 对， 十点多左右到高雄，然后就进饭、嗯、先这样进饭店休息、嗯嗯嗯嗯。他们来，然后来现场就是经纪人，然后就是技师，嗯，灯音控这些就来现场。嗯 嗯、先来谁？ 现在看他经纪人一在现场，技师一在，就是他们两一个是经纪人，就是负责去 check 你的后台、嗯、有没有照我的 rider 做这件事。嗯嗯嗯、好，那就是他们有一个也是音乐上面的一个就总监那种、嗯嗯、他就来看说、啊、我要求东西有没有在现场、嗯、我要一个独立的鼓、哦嗯、我要的独立的控台这些有没有在现场、嗯、 对对对 然后那个经纪人另外经纪人就是检查他要独立厕所、嗯哦、然后他独立房间然后要什么什么、嗯、他什么饮料什么药、嗯、要都要确定这种、嗯、就来忙检查、嗯、很专业检查完就说、嗯、OK 没事好、嗯、没事完之后他就有一个他们两个技师哇，就开始，你们有去吗？他不就丢气球出来嘛？对，他就开始在灌气球啊，然后 check 任何东西这边用了、他们其实很老外团，其实很专业，很快。就是你如果照他给的清单做事，其实很快。嗯，也没有什么恶意，就是 no offense。可是就是你也知道，台湾其实之前像有些团来不上台演。对， 我刚刚就想问你这一点，但我不会在节目上问，我等一下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等一下就会问到这里。 对对对， 我刚就想问你这个，好，我等一下会问你。 那个时候我也在场啊，哦，我在场，但是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不是因为那个，我是因为别的团在旁边。嗯嗯嗯。那时候还有一些争议啦，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没有照他们的， 他就不上去。 没有，因为这是台，你这是很不专业嘛。嗯，老外团来看说，我靠，我给你的 right，我照合约来说，因为他们都会写一清二楚。 对， 你如果不照我的东西走， 我就不上， 我不上来。 No show 啊！ 我们跟各位解释一下 ，rider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乐团去表演的时候，你会开给场地方、 需求 主办方你的需求清单。 需求叫 rider。 我之前有听到一个很夸张的 rider，国外团。嗯。但应该不是来台湾啊，就是我知道他们开一个 rider， 比如说他要一碗 M&M 巧克力， 你说 Van Halen 啊，嗯 ，Van Halen 只要橘色的， 对，他只要橘色的 Van Halen。 一开始我听我也觉得哇， 那个 大牌啊， 那是一个大案例，嗯，那是一个就是在音乐演出圈一个很大的案例，就是说啊， 所以这是真的有这件事， 真的 还是都市传说？ 真的， 我先跟你讲，我听到的原因是什么？你帮我分析一下。 真的，我跟你讲他原因是什么？他就说我要。确定你有没有专心看我的 rider 嘛？ 如果你连这件事都做不好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 当然，我觉得他们是想刁啦，但是确实是， 对， 因为 其实也有道理啊， 有道理。因为你看这些国外大团，嗯 ，Van Halen、枪与玫瑰，甚至马丹娜这些有的没有啊。马丹娜是另外一件事，马丹娜有来台湾演出嘛？他后台就全部自己搬过来的。 哦哇 ，What？ 还有你的这个地方是空的，对不 对？他整套沙发什么东西全部自己搬，我不要你处理了。 空运 哦，哇！ 他就整个空运过来， 整个过来，整个过来，布置什么？ 那就是另外一个层级的嘞。 那是层级，那是马丹娜。 他就是 Michael Jackson 那种等级，是不是啊？ 我好想知道 Michael Jackson 那时候来台湾的后台长 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的。 还有什么 Whitney Houston 那种 的。对啊，你看， 好想知道。 因为我知道马丹娜，因为他在三年前来台湾的嘛。嗯。那时候后来听说他是，因为我跟你一样，我想哇，好想知道 Right。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他处理，他说没有，那问我就问工作人员说、没有啊，他是整套全部自己来。 哦、你根本不用帮他处理， 他 你帮他付那个货运钱就好。 那个时候，因为毕竟是硬体上，毕竟有，但是他是整套到整套的，你知道他夸张到，然后他要台湾的硬体团队，他们就是搬运工而已。 哦 ，low 就是 ready， 就是、把东西放进去，推台推进去，然后推完了、哦，他就说 OK， 现在开始请走。走开！我们要接手了。 哦，哎、欸，他们真的会很不客气的叫你走开。 当然、啊，他们就是不可现场， 他们会 fuck off 的那种。 没有没有，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有被人家讲、哦，但是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就是你不能留在现场，清场，然后听他们后台就是真的全部沙发、吃喝、所器具，他们就是整套过来，然后而且以马丹他们的规格，他们至少在全球至少他们在跑巡回的时候至少是两套， 哦，就跟 Mayday 一样嘛、哦、，Mayday 是两套在走， 对，他就是我到这场地，下一套 已经 跑 去别的国家了， 下一个， 对，所以我礼拜六在那边演，我礼拜天在那边演，我马上飞过去已经 say 好了，对啊， 哦， 所以他整套的， 所以等于他的 crew 也是两套、啊， 对他们 crew 也两套，然后那个像马丹那时候就是。他是连音响，反正所有，他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带的，就一些那种 很基础的，就跟那个我们刚讲那个啊，我不是野台，是那个正义无敌 Muse 也是全部自己带嘛， 对不对？那种大团都自己带啊，他们特别是你看你其实看你状况，他们还是有分。当我在我如果这个团在巡回中，你插进来的时候，那他就是用他这一套。 哦， 那如果你是 one off， 就是说哦，我特别请 邀请你过， 那说很贵啦，那很贵就跟你说哦，我要 幹嘛，我要什么 ，就这样，对， 哦，原来他们比如说欧的控台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比如他 这 一套巡回就是用这个这个档案嘛， 对，他们是这样子。 哦，我懂了。我之前想说， 音控台都这样。 对啊，你欧的音控台，你太夸张了，有这个必要吗？ 会要，他们就是说，因为我的甚至曲目， 我懂了。 他们曲目甚至听说会有什么 A B C 三、A B C 三四种那种，就是反正我就是跟着跑这样子。可能很多是什么类似什么 Uncle 曲不一样，然后什么那种的不一样。但其实这整套这样演下来，对， 就搭配就 对 了。 因为以这种国外团来说，他们就是一。他们那个整个巡回演下来就是一个200场、300场那种，一年演下来，所以你不可能让他每个人我这场哎讨论一下 开歌单、 开歌单呐、哎， 对， 这两天没有，一定就是练完就是这样，就曲库里面可能30首，啊，我们今天25首从里面挑这样子， 已经标准化。 他们很标准，现在很标准，然后就是像以你说像 41那个时候，以火球现在腰过，但最要求就已经上 41，他就是。他像他主唱自己一间，对，然后很怪，而且然后有保镖，你就是看 Sound From Live 演出，都会有个那个保镖很壮，那人很好，然后他的那个就是 Derek 那个主唱，门口还贴一张很怪的那个图，一定要贴那个，就是那种好像是什么慢，反正就是那种 Double 之类的那种，然后什么谁的房间那种，然后。他后来戒酒，因为他之前曾经酗酒到挂掉，对，挂掉，对，跟那个艾维尔分手， 对， 然后，所以，但是他还是想喝，所以他的房间要无酒精的啤酒， 有点感觉的， 对，他要无酒精啤酒，要无酒精啤酒，对，然后因为老外很多什么吃素这种，对，然后他也会邀你什么。他什么类似他们来他们演出是晚上9点然后可能5点他们有一个 buffet 餐然后至少要哪些项目然后要独立的厕所然后他们要的反正就是基本但他们很清楚老外就是因为我跟台湾当然很多硬体公司都算合作过他们就说其实欧美团相对是好合作因为欧美团就是 清清楚楚， 他也跟你讲的清清楚楚、 嗯。对，你照他做，他不会函扣你。嗯嗯、但他说，有些很多日韩团，甚至台湾团、嗯，就是哇，到现在妈了，来现场哇不行了， 突然跟你讲，哎，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嗯、会、哦、这种，对， 老外这样其实不错哎，就是你就是讲的清清楚楚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已经就是说他们 这个就 business 啊， 他一年就是演200场，嗯，就是整天就在巡回，嗯。我没有在那边跟你心情不心情， 对啊， 你给我这我，所以他们要求超细，嗯，那其实硬体商或制作方来说，但最希望就是你越细的，我照你做， 对， 你不要喊扣我，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对对对 对啊，那就是、嗯、但就是人家的规模是这样啊，对啊， 而且我觉得真的，你知道这些细节之后，其实你会更懂得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去运作，跟你自己。你到底要准备好什么事情？ 是， 对啊， 而且这是，如果你说到火球季，我相信很多啊，可能很多乐迷或听众会觉得，哎，火球很好玩。我觉得火球季啊，就是这个团队、嗯、大正开始，然后灭火器，然后像 Chris 啊、Vivi 孟轩这些，我们整个团队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意细节，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为什么第一届火球季好亏很多钱？然后第二届，因为我觉得这是某种程度我也觉得是好事，是在于说至少因为我们坚持好的东西，那我觉得是台湾音乐季现在需要的，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 的确是， 就是我回到我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应该要让乐迷知道什么是好的， 对啊，对啊， 因为好的体验，你就知道 OK， 我。其他的，因为就除非有很特殊的理念或特殊的原因要我去，要不然，如果你这边声音也不好，场地规划也不好，这个也不好，我为什么要去？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啦，你同样都花1000块吃一餐呐， 是， 你习惯了之后，1000块给你吃很普通的东西，你就觉得哦，反正这样就1000块，但殊不知你可能花到1500、2000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个钱可以吃到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才是对的。 对， 大家都是这样子来玩这个。你2000块，你就是会有这种东西。 对， 對啊、而且现在那个音乐季太多的后果，就是每一个音乐季的那个 你的 演出的乐团都涨， 然后你没办法评判好坏嘛。 对对、啊。 但是我 都长得一样。 所以以火球季概念也是，为什么大正一直很强调火球季后台这件事？因为 对， 他希望你不是单纯来。看我就是单纯商演音乐季演出，你很舒服，你很觉得哇，所以你会 真的真的 就有差。 这个后台真的是把台湾所有音乐季的那个标准拉到 一九年火球季的后台哦，真的不是我在 讲拉面， 对，所以可能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但是。身为艺人的我们竟然有一兰拉面， 我就跟你讲两点：一兰拉面、金色山脉。 一兰拉面那时候跟我谈的时候，我说哇，然后。可是日本企业也是这样的。我那时候我因为一兰来找我，我就说当然好啊。他说他说那我说那你们要不要前台给你们什么卖？他说没有，他们就只是想要服务艺人。 哇， 他说我没有要，但是可是就是我想要煮给艺人吃这样子。然后他们很扯，日本人很扯。真的内战，那下雨，他妈撑伞走过去， 对啊， 对 啊， 对 啊，穿西装， 对啊，真的，然后而且 超屌， 他们的水啊，他们不是用现场的水，他们是自己带矿泉水过来煮， 哦， 哎，对， 真的很屌， 真的，日本人 真的，一兰拉面跟金色山脉啊，在下午啊，直接收澳， 对， 我知道，一兰办公室说啊，他们那一天什么一天500碗可不可以？我说够啊，觉得够啊，吃不完饭了，根本就 发了啊，完全秒杀， 在后台完还不到，因为我在那边算，我就算一天 几个团 几个 团 员，你能吃几碗啊？就2天都不到，都还没结束就收啊， 真的真的，金色山脉也是啊。对啊，我在那个后台啊，我拿了一杯，然后我要再去拿第二杯，然后跟那个血肉果汁机那个时候的贝斯手大军，我说哎大军走啊走，我们去喝金色山脉，然后哎抱歉没了，才3、4点而已就没了这样子，真的好，我们今天啊、哦、这个其实这个。音乐季这个幕后的 甘苦谈， 甘苦谈花絮真的讲不完了。 对，你现在找林委员来讲啊？ 哇，这个我有点没不敢呢。 点名 Freddy， 我现在点名 Freddy 了。 对对对，看大家这个反应怎么样 了。要不然就叫那个 Freddy 不能来，我们叫夫人来。 也可以是不是？ 对不对 ？Doris 啊， 哎呦，看我们这个，看各位听众朋友的反应，我们可能会在本季的最后。可能会有个小彩蛋也是不一定的啊。对，那我们今天还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荣总啊， 我们 荣总纪刚帮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个甘苦谈啊，幕后花絮 ，Hidden Secret 给大家知道了哦。那这个时间也来到了这个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好，那所以我们也谢谢江纪刚， 谢谢。 好，今天就是我们胖虎人生湘潭市，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